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间多云，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1度。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30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前半夜，本市大部分地区会有4到5级的偏南风，阵风可以达到七级左右，请您在外出时注意防范。接下来我们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现在东单北大街、东四南大街、东四北大街以及雍和宫大街一线南北双向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另外，文津街东向西方向、西安门大街西向东方向、府右街北段南北双向、景山前街西向东方向、五四大街东西双方向、景山西街北向南方向、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鼓楼西大街西向东方向、鼓楼东大街双方向以及西单北大街南北双向、灵境胡同的东西双向也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京华学校特约播出，京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七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一周大逆转。京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 107.3每晚5:30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北京时间17: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要为大家提供我们的学校的直播咨询的节目。在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北师大附中、北师大二附中和北师大附中平谷第一分校三所学校的校长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第一时间来发布各校今年的中招政策，回答大家的实时提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如果有问题，欢迎您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在这个阶段当中，教育面对面联合京华学校开通了中招视频直播，听众可以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公号当中回复中招直播就可以进群收看。我们在25号、27号、29号三天的节目当中呢，会为大家提供视频直播的相关的节目内容，请大家及时的关注。这个阶段中招的节目呢，也是逐渐的进入到了尾声了。那么从6月8号开始，教育面对面呢将会开启今年高招节目的第二阶段的安排。但是呢，在5月份的节目当中，虽然是线上的广播节目涉及到的是中招内容，但是我们线下的高招活动依然在 在这个进行当中啊。5月26号在这个周六教育面对面高校招生政策解读视频直播的第二场讲座将会推出。这场讲座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两所高校的招办主任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来发布和解读两校今年在京的招生政策，在线实时回答各位家长的提问。那么相关的视频直播的信息也请大家及时的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或者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相关的了解。好了，那么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师大附中、北师大二附中和北师大附中评估第一分校。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提问留言。除此之外呢，您也可以拨打 651-5822 651-5833 两部热线电话，我们的主持人秦天正在场外接听各位的电话。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首先呢，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首都百万师生同上一堂课活动23号启动，课程覆盖首都高校百万名师生。市教委发布通知要求高中禁止任意增减课时。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顺义分校即将落户，预计新增3600个优质学位。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首都百万师生同上一堂课活动23号在清华大学启动，本月内60位专家将组成30个小组，分赴首都百所高校巡回授课，覆盖首都高校百万名师生。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秦天的报道。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和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顾海良、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为1000余名首都高校部分干部教师代表做了精彩的授课。该场授课正式拉开了首都百万师生同上一堂课活动的序幕。在清华首场授课结束后，本月内讲师团将立刻分赴首都百余所高校开展近100场巡回授课，同时还将通过电视授课、网络直播等形式不断扩大覆盖面和受益面。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副司长张文斌向记者介绍， 首都高校百万师生同上一堂课啊，实际上同一个主题的意思。今后3天，我们一共请了60位专家，那么组成30个小组，要丰富首都百所高校，先进行巡回授课。那同时呢，我们也通过这种实体授课，或者叫实体课堂，我们空中课堂就是通过这个电视，还要通过网络课堂，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这样三个课堂相结合。走进百所高校进行百堂授课，百万师生共同学习，这样一个3个100的一个生动局面，来形成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的这么一个热潮。 本次宣讲团人员构成体现出新的亮点，专门邀请了部分高校党委书记、校长、院士、长江学者、知名理论专家和思政工作骨干等60余人，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讲师团。这部分宣讲人员能否有效融入师生群体当中？张文斌表示， 书记校长首先是学校老师，院士、长江学者更加是一个老师，所以他实际上是和学生经常保持密切联系。学校的领导，特别是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还有院士和长江学者，这样他们的这种学术身份啊，对学生来说影响力更大。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教授王毅为此次巡回授课的60位专家组成员。王毅告诉记者，如何在意识形态坚持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引领社会思潮，是当前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工作。 谈及下一步的课程构想，王毅表示， 在习总书记的关于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讲话中，他也反复提到，说这个马克思是战斗的一生，他也都是同这个各种错误的社会思潮的一个坚决的斗争中，逐渐的发展壮大起来的。当前呢，我们也是面临着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交流交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次我也想在讲课中来专门谈一下如何去坚持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如何引导大学生加强对各种错误思潮的一个分析辨别的这个角度上，来去谈一下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认识。 2020年本市将会迎来新高考，市教委近日发布通知，明确学校要依据学生选课的情况，合理排课编班和安排教学计划，避免任意增减课时，增加教学时间，排课前紧后松，班额超45人等现象。由于选课走班势必打破现有师资的平衡状态，市教委要求各区要科学核定师资数量和各学科比例，充实和调整高中教师队伍和学科结构，建立健全师资补充机制，同时制定区级全员培训方案，有针对性地加强每一名教师走班和分层教学能力、学生发展指导能力、综合素质培养能力。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顺义分校未来将落户顺义区后沙峪镇，将会建成全日制寄宿制完全中学。学校规划72个班级，预计新增加3600个优质学位。目前规划设计方案正在公示阶段。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顺义分校建成后，会面向全市招生，并向顺义区倾斜。据了解，顺义分校建成后，可以进一步均衡教育资源配置，缓解顺义当地适龄生源就学压力，同时通过名校办分校的形式，可以推动区域教育现代化水平进一步的提升。记者22号从石景山区教委了解到，石景山区武术进校园课程实验项目已经进入到了第二轮实验阶段，项目校增至27所，每学期授课节次6280节，受众学生达到6000余人。石景山区教委自2007年9月启动了第一轮武术进校园课程实验项目以来，举办了8届武林大会，召开项目交流研讨会10余次，征集武术校本课程和优秀武术教学设计30余项，征及优秀武术操和武术表演视频30余项，促进了区域学生整体体质的提升和学校特色课程的形成。毕业季又快到了，聚餐、送礼物、拍艺术照和毕业旅行等各种纪念毕业的项目都需要花钱，这让不少的毕业生感叹毕业季就是烧钱季。近日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40%以上的受访者为庆祝毕业大约花费3000元以上，30%的受访者觉得毕业季花费给自己造成了较重的负担。对于毕业多花钱的做法，近30%的受访者表示赞成，认为这样更有仪式感，但是有1%的受访者表示反对，认为学生没有经济实力应该节俭。今年前5个月，本市手足口病的发病数量超过了1600例。此外，过去的一个月期间，猩红热的病例数比前一个月高了90%。猩红热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但是以春季的4月到5月、冬季的11到12月多见。发病年龄以3岁到8岁的小儿为主。目前尚无疫苗可以预防，一般用药1天之后发热消退，皮疹很快消失。疾控方面提示，在高发季节，尤其是周围出现猩红热病人时，家长要密切关注孩子的身体状况，一旦发现孩子出现发热或皮疹，应该及时送到医院进行诊断和治疗。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共同进入到今天的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了。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师大附中、北师大二附中和北师大附中平谷第一分校。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另外您也可以拨打65150822、65150833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

秩序课程呢是学生们自己来选择，卓越课程是需要通过学校的一个选拔，尤其咱们三个实验班，但是呢像这个我说的科技特长生，还有包括我们艺术里头的声乐舞蹈以及体育特长，那么呢这个是需要孩子在特长生里面，他呢就是当年报考的时候一部分孩子是通过特长生，那么还有一部分孩子呢进入到附中之后发现他在这些方面有擅长，那么也可以修习这部分的这个卓越课程。 嗯，现在在这个秩序课程和卓越课程当中都有怎样的开花结果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啊？像这个我们的钱学森班、人文实验班、科技实验班，我们刚成立那个一年啊，但是钱学森班和人文实验班，不仅孩子们在这个高考成绩当中特别突出，比如说去年吧，我们有这个十几位同学是通过裸分能够进入这个清华北大，那么这是一个只是那个指标之一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顶尖的学生，他们进入大学之后，包括在顶尖的大学里学习潜力特别突出，而且还有很多孩子，比如说那个他有自己，尤其在人文方面，比如他翻译了这个名著，我们包括翻译过德语的、瑞典语的等等啊，就是我只举例子，像这些孩子呢，就是他们属于呢后劲儿更足，然后呢在高考当中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嗯，其实刚才您说到这个高考的成绩，我们说这个全人教育因为是要培养一个全人格的这样的一个现代化的人才，但是其实对于家长来讲，其实觉得这一个学校衡量这一个学校的标准，其实还是会看学校我们的这个三年的人的加工的能力是怎么样的。刚才您谈到的只是集中就是我们像这个参与卓越课程的这个孩子们他们高考的这个成绩，那么从全校来讲咱们这几年的高考的成绩怎么样？ 这三年呢附中的高考成绩呢我们觉得还是跟过去相比有很大的进步，我们连续三年呢都能成为就是北京市最好的前十所学校之一。那在这里面呢我觉得也就说呢我们这种全人格教育实际上呢它是兼顾学生的这个长远，包括我们对他的进前也要负责，至少让他在这个高等教育的入口的时候有一个很高的起点。 这几年高考的成绩应该说还是非常的卓越，非常的理想的。但是对于这个学校本身来讲，学生在高中三年的学习生活的压力会不会比较大一点 啊？这个呢恰好是我们附中的一个特色，就是附中的老师特别辛苦，就是他们对于这个学科的钻研特别深，包括他们对于这个高考考试研究也很深，这样呢他就可以在很短，就是我们用尽量少的时间让学生呢在这个高考的应考方面呢花力气。但还有呢现在的高考我们感觉也特别好，他把人的成长和这个应试结合得很好，所以我们过去的这个优势，比如说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然后包括学生的这种个性发展，那么在高考当中呢都有所体现。所以呢我觉得是我们全人格教育在近些年来的这个高考当中呢应该叫经得住考验。孩子们呢不是死读书只做题，他有丰富多彩的这个活动，有个性发展，同时呢考试成绩还是很理想。 您的意思是说我们学校现在就是总体的这个教育教学的方向的发展和我们的总的课改的方向目标实际上是越来越贴合的。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而且经过多年之前这种潜心的探索，实际上现在呢已经是尝到了这样的这个甜头了啊。那么说到这个王晓谈到的这种实验班，我们的有些听众朋友呢就提出这种问题，其实就是关于这实验班如何进，就是今年我们在这个中招就是这个中招的志愿填报当中有实验班的这个项目吧。 是这样。我们呢今年跟去年一样依然还是要成立三个实验班，就是钱学森班、人文实验班和科技实验班。但是呢在中招的时候我们呢只是呢有一个钱学森班是通过中考进入师大附中，其中15人是在西城，15人呢是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区县，像这个那个朝阳、石景山、燕山、大兴、怀柔都有这个名额分配。那么这些孩子来了之后呢我们会有这个新高一的分班考试，那么在分班考试当中我们会最终确定钱学森班、科技实验班和人文实验班，这个班呢到最后高一学年末我们还会有一个流动。 根据他的这一年的学习的情况， 是的，是的， 来做一个流动啊。 嗯、对， 只有前学森班，我们是在志愿填报的时候需要填的。 是的， 其他另外两个人文实验班还有科技实验班，这个是入校之后还可以再进行选拔。 是的，是的， 是吧？那说到这个前学森实验班，每年咱们在招生录取的时候，它比统招的这个分数大概是能够高出多少？ 是这样，像去年吧，我们的那个钱学森班的这个分数线呢是，西城是560，而我们西城的统招呢是546，高了十几分。那么呢，在其他区县也是基本上都是这个560左右。 560分左右。 对、啊、对。 对于今年来讲，您觉得这个分数参考的价值怎么样？因为今年是 新中考，不好说、 啊、 今年是新中考，因为它的这个首先大家考的科目不一样了、然后它的计分方式也不一样、很多这个家长都知道是有一个系数的、所以呢在这里面分数到底是多少我们不好预计，但是总之呢钱学森班要远远高于我们这个统招线、就是它的那个分数。 一般的咱们在这个西城地区会有一个排名的这样的一个参考吗？ 有，往年可能是钱学森班是不是这个？我记得啊，是600名到800名在西城排， 全区600到800名的这个同学、我们可以去选择这个钱学森班。 对对， 西城地区的这个同学，我们在统招阶段呢，应该是在540分左右。 不，546。 546。 对，在统招、如果说那个大家比较关心这个事情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像我们呢那个就是咱们说特长生不算啊，然后他已经就是基本上前期做好准备，后面呢应该有一个我们叫 AP 班。就是那个属于国际就是去国外读大学的这个班有80人、那么每年呢根据我们的招生的状况可能才能确定这个分数线。那么下面还有对于大部分家长来说，我们有这个市级统筹、校额到校，那么这两个呢应该说分数相对呢比这个我们后面呢所谓的名额分配还有呢统招要低一些，但是呢在有些区县我们的市级统筹和校额到校的分数也很高，达到这个560左右。那么像这个名额分配呢是一块，我刚才说到的这个市级统筹和校额到校全市加起来包括西城还有58人、那么名额分配呢我们在西城呢有85人，优质初中是42，其他初中呢是43。去年的分数线是这样，优质初中呢是549，其他初中呢是546、跟我们那个统招是一样的了。 好，那么刚才您还说到这个 AP 班，这个实际上是走国际化路线的。 对， 这一波孩子们他们的这个录取的分数 年年会有一些变化，它会比我们统招呢略微低一些， 相对来讲会低一点。 对 啊，好，那么这是今年的，刚才王校介绍的是今年整个的一个中招计划的一个安排的情况，还有这个分数上的参考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因为今年呢是北京中考改革的元年啊，虽然招生政策上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在考试的形式还有考试的计分方式上都发生了变化，所以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提供的分数仅是供大家参考啊，但是刚才王校提供的西城的这个排名实际上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啊。好了，我们呢这个时间段呢先暂告一段落，过一会儿呢我们再请王校呢给大家针对北师大附中我们的一些个课程的设置啊，还有这个实验班的一些个相关的情况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还可以在我们的整点广告期间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平台当中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另外也可以拨打65150822 65150833这两部热线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好的，进入到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 本节目由精华学校特约播出，精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7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1周大逆转。精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

主要是这三方面啊。 是，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听众朋友刘瑞林问的关注点是咱们学校的这个入校之后选拔的两个实验班啊，一个是科技实验班，还有一个人文实验班啊。他想问一下说，这两个实验班在课程架构上面和这个普通班会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两个班的学生未来升入高一等，就是升入大学，他的这个出口的情况大概是怎样的？ 我先说人文实验班吧，因为呢，原来我们有文科实验班，所以它是我们现在人文实验班的基础。只是呢，从去年开始，我们把这个文科实验班在高一的时候就开始组建，以前呢是文科实验班在高二组建，所以呢，由于在高一组建，我们就把它改称为这个人文实验班。跟过去相比呢，我们增加了很多人文学科类的这个课程，包括呢，在理科类，我们加强了它的这个就是逻辑思维的一种培养。人文类呢，比如说在这个历史、地理、政治，这些领域呢，给它加了很多的这个选修课。那么这个呢，是作为项目班，就是这个人文实验班的一些这个叫课程，每个人可能学的不一样，还有一些必选课等等。那个像科技实验班呢，我们呢是第一次成立，原来我们有理科实验班，然后呢，后来发现呢，科技特别好的孩子在理科实验班里头有相当多的人数，所以我们就组建了这个科技实验班。他们呢，主要是在一个呢，就是在小科学研究方面，比如说科学规范的这种研究吧，科学研究，我们在这方面有专门的课程。然后在这个课程的基础之上，我们有两类，一类是工程类，一类呢是这个科学论文类。然后包括呢，我们又新加了，比如说这个机器人方面等等。那么这根据孩子的专长，他们可以选自己适合的这个课程。 这些孩子们未来的这个升入的大学 现在是科技实验班呢，因为我们刚组建，但是过去我们的科技就是通过在科技上面获奖的孩子，应该说很多还是就是叫出路很好，比如说在航天方面他做的是一个论文吧，后来去了北航专门读的就是航天专业。还有一个呢，我们是理科实验班，过去做的一个是医学类的，他后来呢去的圣母大学，然后呢学的也是这个医学类的。这我只记得这两个例子啊，当时我记得应该有二三十位，就是近几年我们认为在科技方面特别突出的这个学生他的这个出路。当然人文实验班呢最好的出路可能按大家国内讲呢，可能就是清华北大，这个每年都会有的。当然还有一些孩子他们也考到了这个，比如像美国也是这个叫那个圣母大学，也是我们那个人文实验班的毕业生等等。 王晓，您看就是进入到这些实验班的这个学生未来在这个应对新高考的时候他选课是不是相对来讲就会更容易一点？ 是这样，因为他们现在的这个兴趣和专长已经很明确了，所以在选科里头呢，他们可能不是会像其他同学那么迷茫。 对，那么这是对于实验班的孩子们来讲，那么对于其他的这些个同学们来讲，未来在应对新高考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选科，我们学校这边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措施？特别是这一年已经有过一年经验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升级吗？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们呢去年开始在这方面那个尝试，现在呢经过一年，我们应该说呢已经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说多成熟啊不敢说，但是我们现在觉得相对还算满意，叫生涯规划课程。那这个课程的核心呢，就是要求孩子认识自我，认识专业和职业，在这两个认识的基础上，然后选择他未来的这个选考科目。然后这个选择的过程，我们会呢还加上像这个专业的这个心理测评，然后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科任老师，然后会坐在一起，我们叫班级组，对每个孩子呢进行分析，这样呢使得孩子他的这个选科不盲目，既适合他自己的发展方向，然后呢同时呢又是对他就是一个是叫他喜欢，还有一个叫他擅长，这样呢使得孩子最后选考科目呢我们相对希望他更成功一些，这是对全体学生都有的这么一个举措。 咱们能够保证满足每一个孩子的个性化的需求吗？ 您说在这个选课的这个搭配上，原则上是可以的。就是说呢，除非有某一，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不会通过组合来分班。主持人问到这个问题呢，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即将要开始的，就是县高一，他马上要升到高二，我们叫行政班和教学班并存的走班。那在这里呢，原则上每个孩子你选什么都能得到满足。如果你选的这个科目，就是你的这个组合 可能你们相对人数少，但是你选的这个科，选这科的人不会少。这样呢，我们会用大走班的形式保证他的选的每一科。 嗯，好的。那么我们呢，对于北师大附中先请王立平校长呢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呢，还可以的继续的提给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呢是全天24小时为大家开放的啊，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及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提给我们。另外呢，两部热线电话 65150822,65150833 也为各位开通了，不方便发送微信的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来进行相应的提问，我们也会把您的问题呢及时的转交给我们现场的嘉宾。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北京师大二附中始建于1953年，是一所有深厚的底蕴和优良的传统，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声誉，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北京市首批重点建设的普通高中示范校。学校秉承笃志、博学、质朴、方正的校训，以人文教育自主发展为特色，在教学中倡导有效教学理念，构建了满足不同层次学生需求的6+1+1课程体系，先后进行了文科实验班、理科实验班、项目式学习实验班等多项课程改革实验。为满足学有余力的同学发展，学校开设了竞赛、自主研修、大学先修和科技创新的课程。在新高考和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学校深化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建立新的选课机制和管理平台，丰富课堂教学模式和载体，为多样化人才培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北师大二附中的王华副校长为大家介绍。王校啊，刚才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听到了啊，这个在学校的整个的教学当中，我们倡导的是一个叫做有效教学的理念啊，在这过程当中呢，会给大家提供6+1+1的一个课程体系。您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三个数字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6+1+1呢，是我们2007年啊，北京市进入高中新课程改革的时候，我们针对旧的课程，进行改变了课程的结构，把它用板块化的结构来，构建成整个的一个课程体系。这个6+1+1在当时呢是课时的大概的一个比例，当时的六呢指的是6节小课，每节小课是40分钟。那么这里后边两个一呢是长课时，一个课时呢大概是70分钟，一个课时是60分钟。那么六呢主要安排的是国家课程，那么第一个一呢主要是学科拓展类校本选修，第二个一呢主要是综合实践类校本选修。但是现在呢进入新的一轮课程改革以后呢，这个课时的结构呢可能发生一定的调整，我们还叫做6+1+1，名称呢仍然是在第一部分安排必修课程和选择性必修课程，第二部分呢安排学科拓展类校本选修，第三类呢是综合实践类校本选修，但是内容相对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第一部分啊，我们主要就是安排的是我们国家每个学生必须选择必须修习的各种学科的必修课程，加上将来他要进行选考的选择性必修内容。那么这部分课程呢，我们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学生这个发展打好共同的基础。那么这个组织形式呢是教学班和我们的行政班相结合，那么在走班的基础之上还会有分级教学的模式。那么第二个学科拓展类校本选修主要是针对我们各种实验班或者特色班的特色课程，那么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那么最后一个综合实践类校本选修其实是为学生提供了多种门类的这样的一种课程的资源和平台，那么通过这种项目组、课题组、教学班、社团等多种的组织形式来呈现，应该为学生的创新和实践提供更好的平台。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后边的两个一的那些个课程，全校的学生都是可以去选择的吗？ 最后一个一是全校通选的，那么在倒数就第一个一，我们学科拓展类校本选修，针对不同的实验班有或者特色班有不同的安排。 好，那您说到这个实验班了啊，那咱们现在学校目前有多少个实验班？什么类型的？ 目前我们有三类实验班，就是文科实验班、理科实验班和项目式学习实验班。 项目式学习实验班是一什么概念？ 项目式学习实验班呢，其实它是面向有比较强的动手实践能力、有科技创新潜质的学生。那么它的课程呢，跟理科实验班有相似的地方，也就是都是要开齐开足所有的课程，保证学生这个发展的基础，让它全面发展，这是首要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它的比较核心的特色课程呢，就是它的项目研究课程。那么项目学习呢，是在国外兴起的比较早，最近呢在国内或者近些年在国内发展的比较快的一种学习方式，是以项目为导向。那么在这种过程中，围绕这个项目，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实践，那么不仅能够学习知识，还能获得方法，还能完成作品的这么一种非常综合的课程形态。那么在这个课程中呢，我们除了基础课程以外，比较多的时段是进入实践课程。在实践课程里边，我们大概分了四个方向，一个是工程技术方向、物质与材料方向、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方向，还有我们的应用数学方向。不同方向开设了不同的项目，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进行选择学习。 说到这个实验班，也得问您这样的问题，这个文科实验班、理科实验班、项目式学习实验班，咱们是在中招志愿当中去填，还是入校之后咱们再做选？ 在中招志愿中呢，我们有两类实验班，就是文科实验班和项目式学习实验班。那么这两类实验班的一部分就是通过我们中招志愿，那么进入录取以后进入相应的班级学习。当然进入学校以后，那么通过分班的测试，那我们仍然可以再申请进入这一类的班级学习。另外一类是理科实验班，那么理科实验班就是他在应该说数理方向有特长的学生，那么如果具备这样特长的学生，那跟学校可以提出申请，经过我们的相应的测试，可以进入这样的班级学习。 咱们这个实验班一般的班额都是多少人？ 班额我们是35人左右。 对，那每年这个在志愿填报进入实验班的这些个学生，还是他的这个成绩啊，你也给我们大家提供个参考，大概这分数得录到多少？ 文科实验班比我们统招分数线大概要高3到4分。那我们的项目式学习实验班比我们的统招分数线要高到8到9分。 3到4分和8到9分这样的一个区间。 对。 咱们那个统招的分数录的是多少分？ 我们去年录的是548。 548分啊，那就是各位同学，咱们在这个基础上往上面再加吧。都在550分以上。都是550分以上啊。好，那么说到这个学校的特色课程啊，我们这有这个听众朋友应该是对咱们学校是比较了解的，归去来兮啊，他说知道这个北师大二附中这边提供了大学的先修课程，这个先修的课程会涉及到什么样的内容？学习了先修课程对于未来升入大学有什么样的帮助？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大学先修课程啊，是我们学校为这个学有余力的学生他的发展所设置的课程的其中的一种。那么大学先修课程我们主要是采用一个是网上的慕课平台的方式，还有一个就是实体课程相结合。那么主要是借助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课程资源和获得他们的支持来开设的。它的门类很多，那么当然在网上清华大学的慕课平台各种门类我们都会有，都可以有学生选择和学习。那么今年呢，也有不少学生在这个课程里边呢获得了很好的发展，而且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同时我们学校为这个课程专门设立了各个课程的组，对学生的这种学习提供指导答疑和支持，另外也有一个后台的监控和监督的作用。那么当然学校在学校内也会开设一些实体的这个大学先修课程。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开设了8门实体的课程，包括物理类的这个化学、生物、信息、数学、历史、中文，这些包括经济类都涉及到这是它的形式。那么上这个课程，其实我们想学大学先修，我们主要是为这个学有余力的学生他将来的专业发展适应大学的学习提供这么样的连接。那么取得了好的成绩，那么对升入大学有什么好处？其实如果从升学这个指标来说，获得了这个就能获得哪些政策上的优惠，这个并没有特别实际的或者明确的。但是对于学生在中学阶段就树立良好的专业志向，在某个方面能够专长的有个性的去成长，是提供了很多的这个空间的。而且对于他们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对某一个专业提前就会有更好的准备，我觉得是非常有益处的。 咱们现在学校选修这个大学先修的课程学生人数多吗？ 因为这一部分课程其实我们不建议所有的学生都学，因为他确实是学有余力的学生，我们大概每一个学科多的可能有二三十人，少的可能只有几个人在学习，那么同时学习的学生我们不建议超过两个学科。 其实学有余力这些同学我们都认为他们是有超级大脑的，因为在高中阶段本身学习的压力就会很大，但是他自己依然学有余力的去学这个大学先修课程啊。 因为除了大学先修以外，比如我们还有竞赛类的课程，竞赛类课程里边突出的学生我们还可以通过导师工作室的方式去培养，比如像去年我们获得全国数学联赛金牌的学生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培养的。另外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的高水平的科技创新课程，这个呢主要是跟大学合作，那么我们在十几所大学建立了这样的这个课程基地，那么每年呢有近百名学生在各个高校进行课题研究，同时我们也建立了相应的比较高水平的科技团队，像 FTC 机器人还有我们的航模，以及正在建设我们的人工智能团队，所以这些都为学生的这种学有余力有特长的学生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这一部分的学生在高校自主招生当中是不是很占便宜啊？ 我觉得它是有优势的。 今年咱们学校自主招生这个入围的有多少？ 今年我们自主招生入围总的数我没有统计上来，因为各个高校很多。从我们这个历年的情况来看，我们应该说是大部分同学或者80%以上的学生都能获得各个学校自主招生初审通过的这个情况。另外，像顶尖的大学，我们每年获得这个自主招生初审通过的情况，每年也有应该有七八十位获得这样的顶级，就七八十人次吧，获得这样的大学的认可。 好的，那么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也先请王华校长呢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过一会儿呢，咱们再了解一下学校这几年总体的高考的成绩的情况，再有一个呢就是今年总的一个招生的情况。好，那么马上呢进入到半点广告，大家呢有问题还可以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直接提问留言。除此之外呢，也可以拨打65150822、65150833这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再次提示大家，5月26号教育面对面今年高校招生政策解读视频直播的第二堂讲座即将推出，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化工大学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大家可以及时的拨打400-650-7766400-650-7766，拨打这个电话呢进行提前的了解。另外呢，也请大家可以在本周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当中也可以直接的了解这一次活动的内容，并且及时的报名。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初三考生注意了，学大教育为初三考生量身定制的中考集训课程全面上线，帮助初三考生解决有限的时间分配与管理问题，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平衡问题，高原现象与心理焦虑问题。另外还有模拟考试题解析、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详情请拨打电话400-600-5223 400-600-5223。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李思辰百年英才赞助播出。李思辰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6小时101课程，400-673-0082。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10余年，资深导师，丰富毕业班经验，海量真题，直击考点难点，诊断测试，智能定向追踪，一对一心理辅导，扫除心态雷区，智能志愿填报，精准锁定目标学校，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全程189元，抢购6小时1对1课程。咨询热线400-673-00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

历。那么通过了 GAC 整套课程考试，可以拿到美国高中生的毕业证。这样它是一个双认证的项目，除了必修以外还有丰富的选修，包括它的备考，包括它的拓展，包括它各种门类的这种实践课程，包括它的学业规划课程。也就是说这个PJ 高中课程它是除了为学生升学这个测试做好很多的支持和准备以外，也为学生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课程支持，让他在高中阶段有很好的积累和提升，这样为他升入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大学的学习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刚才您说在国内读这个三年你就可以能够拿到美国的高中毕业证书。 对。 拿到这个毕业证书对于他比如说申请国外的这些个院校会提供什么样的这种帮助吗？ 其实实体的帮助不一定有，因为拿到北师大二附中的毕业证书，那么其在国外的很多大学可能更看重的是这个 含金量更重啊。 对，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他通过 GAC 这套课程的考试以后，应该说他对中美课程的衔接做了更好的一种过渡，那么为他将来的学习做好更多的铺垫。 咱们这个国际课程班啊，实际上就是咱们的国际部啊，今年这个招生计划是多少？ 今年招生计划是100人。 100个人。 这是面向全市招生的，而且是全住宿的情况。 全住宿的。 对。 面向全市招生。这个是得应该是7月5号，这是全市统一的是吧？ 对，应该在我们是7月4号。 7月4号。 可以报名。我们测试时间是在7月5号。那在中考成绩出来以后呢，我们会给一个参考的报名分数线。达到报名分数线的学生呢可以到我们的国际部来报名，然后参加测试以后呢可以提前录取。应该说国际部这些年它的这个成长还是很快的，录取的情况也非常好。比如说像今年我们已经有超过90%的学生被美国前50名的学校录取，有30%的学生被前30名的学校录取，应该说这个的成绩还是非常突出的。 好，这个国际部的学生每年这个中招的录取的分数大概是在多少？ 我们这个参考的报名分数线一般比本部大概是要5到10分左右的这么一个浮动。 是高5到10分。 低 5到10分 的。 好。 这是报名的参考分数线，录取还要根据我们测试的情况来录取。 咱们这个最后核定的成绩是也是中考的成绩加上你面试的这个成绩然后一个加权的成绩的排名吗？ 我们主要是根据我们的测试成绩来录取。 按照测试的成绩。 对。 也就是说你进入到你的中考是有一个合格线的。 对。 达到这个线呢我们是有资格来申报学校国际部。 对。 然后进到学校国际部我们再进行面试。 还有测试。 测试。然后最后拿这个成绩。 对。根据这个成绩来排队进行录取。 好。XUXT, 感谢王校长，希望孩子能圆梦。我们希望孩子今年能够进到师大二附中咱们这个国际部。 我们也欢迎这样同学来报考我们的国际部。 好，那么顺便呢您也依旧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今年其他的这个招生计划的安排。 好的。今年呢我们招生计划呢一共是425名。那么包括三部分，刚才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国际部是100名。那么第二部分呢是面向西城区的名额分配的85名，面向郊区的统筹一计划30名，校额到校计划33名，这是在名额分配批次。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统招计划，一共是177名，包括文科实验班30名，项目式学习实验班30名和普通班计划117名。 好。这今年的一个招生的计划，然后呢关于这个分数的情况刚才实际上也给大家介绍了，往年的一个基础参考的分数就是548分，这是在统招的，如果你要是在这个实验班的基本上要高3到9分啊，这样的一个幅度吧。 对，其实说排名可能更有参考价值。 应该说是多少？ 统招的学生的话，我们说排名1000到1200的学生，应该是都有希望能够升入师大二附中。那么当然要进入实验班的话，应该是排名更靠前，比如说前600、前800的学生更有希望能进入我们的实验班的学习。 好的，排名的话参考价值会更高一点啊。 对。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也请王校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学校在针对这个新高考这个层面上，我们学校在这个课程的安排调整啊，以及包括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这边，我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工作？ 好的。因为在职业生涯规划这边呢，刚才那个我们师大附中的王校长做了很详细的介绍，其实我们的这个内容和方式类似，就是在包括第一部分就是帮助学生能够自我认知，知道自己的特点潜质， 以及将来他所适合从事的工作或学习的专业。另一方面呢，要帮助他了解我们的这个社会职业的需求，专业学习的这个内容和要求。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当然也会采用不同的心理测试或者其他测试的工具来帮助学生进行分析。另外也教会学生用更科学的方法对自己和其他一些相联系的事物进行理性的分析，在这个基础之上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是我们在高一阶段开设的生涯规划课程，这个是必修部分。当然有的学生还有更个性的需求，我们还有选修部分。这是我们说的生涯规划课程。那么在这个选课这个方面呢，应该说在去年这一年，二附中还是做了比较多的尝试。我们初步的规划呢是三步走。第一步呢，我们是六个学科，也就是理化生、史地政，让学生同时开设，有一个初步的学习体验。这个时候呢，通过我们对自己的了解，还有我们生涯规划课程给学生的支持，他可能逐渐会明晰。但是从经验上来看，学生进入学校以后，通常的情况是在六个学科中有两个学科是比较倾向于一定会选的，有两个学科可能就会在比较早就淘汰掉了，那么有两个学科是有犹豫的。所以我们在经过六个学期的学习，六个学科的学习以后，我们会进入六选四阶段，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学生做一个初步的筛选，再经过一段适应之后，我们再进入最后的六选三阶段，这样的话有一个台阶，会让学生边思考边体验边选择，这样可能更能够科学合理有效的帮助学生做出最后的决定。 嗯，好啊。那么我们对于师大二附中今年的一个招生的情况呢，也和大家呢先了解到这儿。大家呢有问题仍然可以继续的通过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提给我们。另外两部热线电话 65150822,65150833 也已经为各位开通了，你也可以直接的拨打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五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北师大附中平谷第一分校坐落于平谷区马房新城，2013年由平谷区教委和北京师大附中携手创办，现有初高中在校学生864人，教职工167人，其中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教师72人。学校以德智体美均衡发展为基本办学理念，学校秉承全人格高素质的育人目标，将北京师大附中的百年星火传递到京东远郊。短短4年多来，学校从无到有，在平谷教育界异军突起。学校高考成绩突出，文科优势明显，半数以上学生在一体科竞赛中获得市区级奖项，学校获得各级各类荣誉奖项80多项，综合教育实力位于平谷区前列。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北师大附中校长助理、平谷第一分校执行校长兼党总支书记李磊啊，李校给我们大家来做介绍。我们这所学校是一所年轻的学校啊，只有这个4年的时间啊，但是呢，从无到有。而且在这个当地教育界是备受关注啊，衡量学校最佳的标准就是高考成绩，人才加工的能力。先给我们说说这几年咱们学校的高考成绩怎么样？ 咱们学校从建校以来，应该说送走2届高考学生。那么针对于这学生的入口来说，学校的增值能力对这个学生培养的成绩这个增值加工能力，应该说还是比较显著的。在过去2年里边，我们的文科优势比较明显。那么文科的学生的成绩啊，都是超过了北京市的文科的平均分，并且在前年的话更加突出，那么平均分超过了北京市文科总平均分62分这样一个成绩。那么理科呢也以在平谷区现有的这样一个生源的基础上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进步。 这是高考成绩。刚才我们还了解到就是我们这个文科成绩特别突出哈。 是的。 为什么在文科成绩这么突出？ 这个从学校在组建的时候的话，也考虑到一个学校的一个发展的定位问题。那在区域里边，与其他学校兄弟学校之间呢，形成这样一个错位发展、错位优势发展这样一个布局的一个设计吧。 就是我们会突出自己的文科的优势和特色哈。 是这样。 既然是北京这个北师大附中平谷第一分校， 啊，咱们就得说说跟咱们这个北师大附中本部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 好，那从这四个方面来说吧，首先从管理方面是北京师大附中的一个同源同根同源的这样一个管理体系。刚才前面介绍师大附中的王立平校长，王立平校长也是平谷分校的校长法人代表。那么师大附中派出三位这个优秀的管理干部担任执行校长，担任这个教学副校长、德育副校长的这样一个全面的管理，那么保证了平谷分校的管理上的科学性与延续性，保障了教学德育方面与本部呢是一个原汁原味的一个传承啊。这是第一方面，从管理方面。第二方面，从共同培育的这个教师队伍方面，因为是一所新建的一所学校，那这所学校的师资那么是在平谷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那么从全国啊引进招聘了60余位这样的高水平的教师，那么我们学校的高中教师学历全部都在硕士研究生以上，还有三位博士啊，而且来自于北京大学、人大、北师大、南开、北理工、哈工大等等这些著名的这些高校。那么这些老师一方面是引进来，另外一方面还要做到一个找准人找对人，更重要的是一个培养人，所以在教师队伍培养方面的话啊，也是师大附中投入了很大的力量，一方面是派出了原来师大附中担任副校长的管理专家来分校这块的每周来进行这个督学和这个教学管理方面的这种督学，另外一方面派出这个曾任北京师大附中的教研组长的四位老师也是每周到师大附中平谷分校来进行教育教学的常态的听课评课指导备课以及课后辅导等啊，这是从这个全程督导日常指导方面。另外一方面分校引进的这些教师的话要有一个职前培训和职后进修，那引进这些老师一方面都是由本部进行选聘的啊，入职前都在本部接受到长达半年以上的培训顶岗实习，那么除了听课参加这些一言套以外，还参加班主任培训，那么在教学和管理方面都能够达到北京师大附中本部的标准啊。第三方面的话就是分校老师也会轮岗在师大附中进行这个培训和顶岗实习，那么每年都会有各学科派出部分老师到本部直接参与本部的这个教学工作，并且经过将近一年这样一个顶岗实习，又回到分校去继续承担这个教学和管理这方面的一些工作，通过这几方面实现了教师队伍的与本部的无缝衔接。第三方面，从课程方面的话也是传承了本部的这样一个课程体系啊，这一点的话在这儿就不多说了。 就刚才王校讲的我们的基石课程、智趣课程、卓越课程，这个在我们平谷一分校也是同样来实行的， 是这样的 啊。 另外就是从学生活动方面的话也是丰富多彩，那么体育方面的话，学校是国家级的校园足球特色校、校园篮球特色校，是北京市的足球传统校。那么艺术方面的话，学校是北京市的金帆书画院，在书画这种书法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学校有舞蹈团、合唱团。在科技方面也是北京市科技教育示范校啊，学校的机器人社团、创客社团多次获得国家级和北京市级的一等奖啊。学校的高中学生这几年来的话有50%的学生在这个各种竞赛中去获得了这种市区级的奖项，也就是学校呢通过课程为学生搭建一个自由发展的平台，不管学生愿意在学业方面还是科技、艺术、体育方面有所发展的话，那么都有相应的老师来与他们一起共同进步，因为学校的这个教师队伍比较年轻，那么是一个充满朝气的一个队伍。 实际上在一所学校当中最宝贵的资源，我们说实际上还是教师的这个资源是最为宝贵的啊。作为一个年轻的一所学校，而且呢拥有的都是年轻的教师队伍，我们现在是等于师大附中本部的这些个先进的教育教学经验是全盘引入到我们这个一分校这边， 是这样的啊。而且这边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优势吧，就是在于学校的话是全寄宿的管理啊， 全寄宿的管理， 高中的话全寄宿的管理， 包括平谷 本地的这个学生也是寄宿的， 是这样的、嗯、啊。评估本地学生和来自市区的这些同学都是寄宿制管理、 嗯。 那么咱们这些老师的话，年富力强，而且这个充满朝气，真的是每天从早到晚与学生摸爬滚打在一起。 对，必须得有精力啊，你才能够照顾到这个所有的同学啊、 嗯。 好，那么这是在这个师资的层面啊。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学生，在这个三年的学习过程当中，他有没有这种机会？你比如说我到。就是优秀的学生啊、 嗯、 到师大附中本部然后去做这种游学啊，有没有这样的相关的项目、嗯、 是这样的，在过去两年里每年都有这个将近10位左右的同学，那么比较突出的同学在本部的这个支持下到本部参加这个联合培养， 嗯， 那么这是从高一入学啊，那么有这样的机会。另外的话，在通过高一高二的学习，如果是说特别突出的一些学生，在高三也仍然有这样的机会，这都是在本部的这个大力支持下能够实现的。 嗯， 嗯，每年大概的这个名额会有多少？ 不一样，这个也要看学生，要咱们从学生的角度考虑，学生得真能跟得上。对吧，如果否则的话这个学生跟不上，这心理压力也好，学业方面也容易受到影响、嗯、所以少的时候大概是8-9位，多的时候有12-3位、 嗯、 大概是这样一个规模、 嗯嗯、您刚才讲的说在高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到这个本部去进行交流学习啊，联合培养、 嗯、 啊，这个是通过他的中考的成绩 是入学以后我们的分校的同学与本部啊、同时进行参加本部的这样一个分班考试，那么这样能够达到本部这样一个水平的同学 水平的 啊、嗯，那么有这样的机会。 同一张试卷啊、嗯，大家如果你是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就是有机会到本部去， 是这样的。 三年的时间都在本部学习。 在这个过程里边的话，要看学生的这个适应能力啊，适应能力啊，这块只要他能跟得上， 嗯、 那么还是可以的。 啊、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这个李湘呢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咱们平谷一分校这儿啊，我们全年的总的招生的计划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情况？ 今年的话，一共招生计划是173名同学，嗯、这173名同学里边有143名是来自于平谷，30名是来自于非平谷区北京市。 嗯，嗯 那么在这里平谷区的同学的话有。5种方式能够进入师大附中平谷第一分校，包括市级统招二、校额到校、名额分配，还有统招计划，以及统招计划里边包含特长生计划。 嗯， 那么非平谷区的同学的话，有2种途径，一方面的话是通过市级统筹二这样一个途径，统招这个途径的话，只有西城区的同学能够享受到。 对，嗯。统招只能是西城区的同学。 对。 啊，统招咱们是全市一共是45个名额是吧？ 对对。 45个名额10个是在西城招生。 对。 另外35个都是在平谷区招生啊、 嗯。 好的，那么这是今年总的一个招生的计划的情况啊。另外呢我们说还是谈到说这样的一所年轻的学校4年的时间啊、 嗯。 其实在这个教育教学经验上还是有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的。但是这个新的高考却是摆在眼前的，我们针对这个新高考，我们这样的一所年轻的学校，在这个层面上面我们做了自己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规划，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措施？ 嗯，是这样，我们希望学校能够做到3个心中有数，即学生、学校心中有数，家长心中有数，学生心中有数。 嗯、 所以为了实现这3个心中有数的话，学校提前成立了一个选课指导小组。 嗯， 一方面是了解学习政策，为接下来工作开展的进行规划指导，让学校呢能够成为学生的一个引路人。另外一方面的话，会给我们现在的高一年级，我们多次组织这种家长会、家长学校。那么帮助家长提高及参谋建议的能力，使家长成为学生的这样一个同盟者。第三方面的话，丰富学校的课程体系，使学生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帮助学生能够规划学业生涯，进行职业体验，进一步希望将来能够进行这个职业生涯这个规划，帮助学生们真正做到自我选择，使学生成为这样一个将来的选课的一个主力军。 嗯啊。好，那么在这个新高一这些个同学在面临着3年之后的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学校也是提供了全方位的一个帮扶吧。 是这样的，我们每周学生有进行一堂这个思维训练课， 嗯， 并且深层次的呢体验学科的那个带逻辑啊，并且开设通识课，了解各学科的学习的这些存在的问题以及将来的发展的路径， 啊，以及测试学生的发展潜能，并且每半学期呢进行家长会，那么研读新高考的一些选课政策，每学期进行一次选课摸底工作啊。那么通过这样一些工作积累，应该说我们对下一学期下一学年现在目前高一年级的这个选课走班的这样一个形式，大概心里是比较有底的，而且也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这充分的信任。 嗯，好，那么其实呢说到这个郊区的这个学校啊，我们这儿呢有听众朋友啊提了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其实还是挺现实的。他谈到就是说这个郊区的学校相比于市区的学校，其实在享受的这个资源上还是会有一些个相应的欠缺，说作为我们这样的一所学校，我们在这一部分资源上面是如何来进行补充的。 好，在这方面来说，一方面依托于本部的课程资源以及社会资源，应该说，我们本部的比较突出的，刚才王校长介绍的这个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这一系列的课程在分校都能够开展，并且很多课程是与本部同步进行的，或者说相同的方案来共同实施的。至于这个走进这个郊区学校这种各种资源，其实现在在这个北京市教委以及各区的这种经费支持以及时间保障以及资源配置方面来说，有很多的倾斜政策。应该说学校的理念是秉承十大附中全人格高素质这样一个育人理念，那么在这个理念支持下，学校的各种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应该说在这方面资源方面来说并不缺，以十大附中为例，这块来说都能够原原本本的能够传承下来。 好，好，那么这有听众呢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录取分数的情况了啊，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这样，相对来说今年是第一届的新中考，确实不大好说，但是以过去的经验来说，评估的考生的话应该说500分的话是比较有把握的。那么非评估的学生的话，大约是在510分以上，还是比较有把握的。那么特别是那个非评估的一些同学来说的话，那么如果是特别喜欢师大附中的这样一个文化氛围，那么如果就感觉自己可能跟师大附中的这个录取分数线呢又稍微有一点差距的话，倒不妨选择师大附中评估第一分校，因为是一个原原本本的一个传承。 对，另外呢成绩如果突出，我们是可以到本部去进行交流学习的， 而且两次机会 了。对，好了，那么我们呢也请李校呢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现场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五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呢最后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接下来有请三所学校的各位领导给我们介绍一下各自的咨询联系的电话吧，大家有问题我们可以拨打电话跟学校取得联系。我们先请王校，我们北师大附中这边咨询电话。 好，各位听众，我们的咨询方式呢，有两个。如果是您想考取这个普通班，咱们就说在国内高考的，您记一下电话是83193000，然后转7506。我再重复一下吗？ 没关系，明天我们微信给大家再做具体推送啊。 如果您想那个上那个 AP 项目班，那么就是还是83193000转7504。 好，一个7504，一个7506啊。 是的。 明天呢，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好，那么下边呢，我们来请王校，我们北师大二附中。 大家好，北师大二附中的这个中招咨询电话呢，本部是82020401和62025693，国际部的咨询电话呢是82738750。 好的，来最后我们请李校，北师大附中评估第一分校。 北京师大附中评估第一分校的招生咨询电话是89998038。89998038。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今天三所学校的三位校长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发布了今年学校的招生政策，同时呢也回答了大家的关切提问，再次表示感谢。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呢，将会为大家推出一期今年中招志愿的填报指导，因为今年的中招简章呢已经是对外发布了，那么拿着这一份简章 各位家长朋友在今年的中招志愿填报时有什么样的问题，您现在呢就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都结束了。最后主持人张征代表我们今天的节目导播今天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带给各位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